Thank you.

比不上美美之情有之心。 Whoa. 亮亮山的白鸽鸽脖银手镯镯手拿铲铲个丢个蹦跑山呀 Thank you. 爱人。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。衬衫的那块链儿呀，亲妹子送不上白忙。 心事。 的是个画家，还有绿的是个纸上。 Thank you. 牛奶。 个方娘把工来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。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哟一步跨过乌拉山，恨不 thank you. 小哥哥招招手，我的心儿随他游。 妈。